戏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做《被禁止的游戏》。虽然这部电影不是每一位都知道，但是其中的音乐，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都是熟悉，而且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可见它的普及度之高。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曲子的作曲者，还有它的演奏者，他就是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音乐家耶佩斯。耶佩斯他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录音，70年代末还有80年代初，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这样的老录音。那在永恒的魅力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听到的是他来演奏的爱的罗曼斯。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每到时光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珍贵的历史录音，就像今天依然会听到。上个世纪在1978年的时候，叶佩斯他的录音， 他是西班牙著名的吉他演奏家、音乐家，有着吉他棋手的美誉。他应该是最受欢迎的演奏家之一了。他很擅长演奏近现代的西班牙的作品，而他乐曲的处理那种造型性是非常强的，演奏技巧也非常高超和洗练。今天所要聆听的，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爱的罗曼斯》，还有就是由罗德里戈创作的两首乐曲。那这样的两段音乐也是吉他音乐当中的瑰宝，阿兰·怀斯协奏曲。 Thank you. 像每一位音乐家和自己有关的乐器都有着一些渊源，伊佩斯也是一样。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伊佩斯，他第一次看到吉他是在一次庆典活动上，看到有人弹这样优美无比的乐器，从此就深深地被吸引住。四岁的时候，父亲发现他居然拿着手杖当吉他来弹，就买了一把玩具吉他给他玩，谁知道伊佩斯竟然爱不释手，每天呢都有模有样的弹，就像一个小演奏家。真的有兴趣，父亲就马上买了一把真正的吉他送给他，并且找了镇上唯一的吉他老师巴拉来指导他。学了不久呢，老师就对父亲说，你这个小孩在吉他上的才华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块宝玉，将来一定会很有成就。叶贝斯在得到老师的肯定之后，更加努力地练习。七岁那年，他们全家到海边度假，这是叶贝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海，被大海一望无际的辽阔以及宏伟深深地吸引，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立下了宏愿，他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吉他演奏家，像海一样迎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叶贝斯很快就将巴拉的琴艺完全的吸收，他一心向往更高的成就，也是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十岁的时候他进入了瓦伦西亚音乐学院。瓦伦西亚不但是西班牙东部的音乐重镇，素有吉他故乡之称，像柳贝特、罗莎、巴拉圭尔等当时都非常著名的吉他大师都在这里面活动，都在教授吉他。叶贝斯呢，就在瓦伦西亚音乐学院和很多位著名的大师学习过，像刚才所提到过的罗莎、巴拉圭尔还有马克，他们都是西班牙现代吉他之父之称塔雷加的弟子，所以叶贝斯的琴艺可以说是直承西班牙正统的。那除了吉他呢，他也向巴劳学习作曲，还有呢他还学习了指挥和钢琴，所以也就是有着他这样的经历，才在电影《被禁止的游戏》当中，他所配乐而且演奏的吉他曲《爱的罗曼斯》才会诞生吧。 Thank you. Thank you. 叶佩斯来演奏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那是1904年的时候，叶佩斯拜在吉他大师玛莎的门下的同时呢，就是罗德里戈在这个时候提献给了玛莎著名的吉他协奏曲，就是耳边的阿兰胡埃斯，在马德里首演。那这场吉他史上非常重要的音乐会，不但让叶佩斯对吉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提升了他对玛莎的崇敬，因此更加的努力不懈。那就在1978年的时候，他也录制了耳边的这一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知道叶佩斯可能是因为他的爱的罗曼斯，不过呢，在叶佩斯19岁的时候，他在马德里待了6年之后，他又回到了瓦伦西亚音乐学院继续求学。那是在1947年，瓦伦西亚他生平第一场独奏会受到了热烈的好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阿亨达也在场，他对叶佩斯非常赞赏，而且邀请他合作演出阿兰胡埃斯。这对当时毫无名气的叶佩斯来说是意外，也是非常重要的收获。他为了这场影响他演奏生涯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呢，也是抛去一切的杂物回到故乡做准备。他为了做好每一个细节，特地找了一个废弃的仓库，用废弃的桌子搭了一个舞台，而且呢在屋顶上也是吊了一盏灯充当舞台的灯光，再把扫把呀、锄头还有铁锹这些工具摆在舞台的前方当做观众，每天练习出场入场，向听众来打理这些姿势，有的时候呢还会找家人来充当指挥和听众，模拟各种演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叶佩斯就在阿亨达指挥的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的伴奏下，阿兰胡埃斯的演出非常成功，这也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声名。那个时候他不过20岁。因为这次演出的成功，叶佩斯又和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签下了巡回欧洲各国演奏阿兰胡埃斯的合约，从此跃上了国际舞台。也是因为巡回演奏的成功，使他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其他的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比如瑞士、法国、德国、维也纳、意大利，其中和意大利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最为重要，因为这场音乐会全程是由意大利广播电台对全欧洲做实况转播的。不但使罗德里戈的阿兰胡埃斯吉他协奏曲广为人知，叶佩斯的声名也自然更为响亮。说阿兰胡埃斯因叶佩斯而声名大噪，而叶佩斯因阿兰胡埃斯而红，怎么说都行，反正这首曲子和叶佩斯是最佳组合。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依然会回到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叶佩斯他留下的录音。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下半时段继续飞翔。 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空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天空没有前两天透亮，气温比昨天略有回落，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正当最后几个振奋人心的音符在月光下消失的时候，10000多名的音乐的乐迷顿时发狂似的喝起彩，他们从座位上跳起来，高声喊着这位音乐家的名字。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发生在洛杉矶好莱坞晚型剧场里的情景，它同样可能在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或东京的音乐厅里发生过。因为这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向欢呼的听众致谢的艺术家，他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西班牙的纳西索·耶佩斯。耶佩斯每年要举行130多场音乐会，同时他是一位第一流的录制唱片的演奏家。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带我们飞到的就是他生前的录音。这样的录音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耳边要听到的是他来演奏的罗德里戈的另外一段音乐。罗德里戈他的阿拉胡埃斯协奏曲和耶佩斯的渊源，上半时段在这里和你讲到过，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到耶佩斯的世界。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开始了，我是王卓，继续聆听吧。这是罗德里戈的《乡绅幻想曲》。 上半时段讲到叶佩斯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红遍了欧洲，当时他的名声响遍欧洲了，但是他自己却认为音乐的知识还不够，于是呢，他就在23岁的时候又毅然决然地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小提琴、作曲。那这段时间他为了生活就在巴黎的小酒馆还有咖啡厅里面表演来赚取他的生活费。大师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为了能够得到更高的成就，他没有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宁可在小酒馆里面弹琴赚钱来求学。也因为这样而邀请他成为电影《被禁止的游戏》做配乐工作。叶佩斯以西班牙民谣改编在吉他曲，那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曲子也就是后来成为家喻户晓最有名的吉他曲《爱的罗曼斯》。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曲子也是风靡了整个世界，为了这首曲子而开始学吉他的人大有人在。那接着呢，叶佩斯又为另一部法国电影《金色眼睛的女郎》配乐，她采用的是阿拉胡埃斯第二乐章的乐音作为主题，而画面上叶佩斯美妙的演奏也是让人对阿拉胡埃斯印象深刻。那在1955年的时候，叶佩斯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唱片，这张唱片的名字就叫阿兰·怀斯，而这也是这首协奏曲世界首次录音发行。从此呢，叶佩斯受到了世界各地的邀请，演奏会的档期必须排到好几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了继塞格维亚之后最有名气的吉他演奏家。在1956年的时候，终于他前往美国做巡回演出了，1957年前往南美，首站的是南美音乐中心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布音乐厅，这是继塞格维亚之后第二位到此演奏的吉他演奏家，可见叶佩斯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之后在1960年的时候，他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他受到日本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越了他的前辈塞格维亚，他一生到日本演奏达16次之多，而且影响了日本许多年轻的吉他学生前往西班牙学习。日本能在吉他上的水平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叶佩斯功不可没。而在1963年他第二次受到日本的邀请的时候呢，还前往了长崎医院去演奏慰问被原子弹炸伤的伤员，并且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落成的时候在纪念碑前献花。在我们现在看来，阳光直射下他依然在演奏的爱的罗曼斯还有阿兰怀斯协奏曲，一位亡魂是一位和平的天使。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除了他的那两首最著名的之外，还有耳边的这一段，那这一段同样是来自于罗德里戈的《乡绅幻想曲》，耳边是第二乐章。 叶佩斯其实他除了是演奏家，还有呢音乐家、作曲家，他还制作了，还有就是改制了一种吉他。而这种吉他是说起来就一定会和他的名字联系到一起，这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他和吉他制作家拉米列斯三世合作完成了十弦吉他的开发。从此呢，十弦吉他就成为了叶佩斯的象征。自古拨拉弦乐器的弦数就一直在改变，十弦吉他并不是新的发明。不过呢，叶佩斯为了适应现代的吉他的演奏而发展的十弦吉他是有它道理的。第一呢，加大了吉他的音域，改为了四个完整的八度。第二呢，可以不需要改编的弹奏古代为柳特琴或者是维拉琴所写的作品。还有呢，第三是可以完整的弹出四部和声的进行。第四呢，不熟悉吉他的作曲家也容易为吉他谱曲，不要担心音域或者指法的问题了。弦数增加，共鸣箱加大，泛音也自然增多了。十弦吉他也是被认为大而无当，甚至有人说这是十弦怪物。 对于这样的缺点呢，叶佩斯也有他的解决之道，他将增加的四个弦分别定调，为了避免过多的反音吧。还有呢，弹十弦吉他当然是会增加了许多技巧上的困难，为了驯服这个别人眼中的十弦怪物，他也是发展出来的一些很独特的技巧。所以叶佩斯他除了是音乐家，可能也可以称为是发明家吧。时光机今天聆听的是叶佩斯的演奏，在开始和结尾当然都要为你带来的就是他来演奏的《爱的罗曼斯》。这首经典的乐曲就是由他来作曲，被法国的一部电影叫做《被禁忌的游戏》而创作的。当然了，他当时也是根据西班牙的一支传统的民谣的旋律改编而成的。在1952年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这首乐曲声名鹊起，在很多的吉他演奏家当中，这首曲子也成为了他们的保留曲目。好了，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叶佩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演奏，分别是来自1978年和1980年的录音。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今天永恒的美丽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卓，明天依然会为你带来经典音乐，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美丽，再见。 给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满园是多徘徊惶恐，走过现在在记忆中轻轻闪过，不知手中再有恨忘的权利。